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55戒啊，入侵为重。第56，见杀加怒。到这个地方，前面总有12句。这12句虽然说的是四幻之物，实在讲呢，在现前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常常犯，只是轻重不同而已。我们知道，这本书的完成年代相当久远，那个时候的社会跟现代完全不相同。古时候，教育虽然没有现在这样普及，而实际上教学的效果，近代远不如古时候。古时候家庭有教育。父母长辈普遍都有一个概念，给子弟、给年轻人呢做一个好榜样，都有这个概念。而机会教育尤其为国家各个阶层领导人所尊重的，极力提倡的，表现在戏剧、歌舞、音乐、美术各个方面。都含着有很深刻的教育，寓教于乐，不是以寓乐为目的，寓乐当中要达到教学的目的。现代的社会不一样，提倡的是民主自由。科学技术古圣先贤的教育呢，完全放弃了，这才造成现代社会的危机。我们都晓得，东方教育跟西方教育根本差别的地方，东方着重于道义，西方着重在功利。那么我们现在舍弃了道义，模仿西方人，人人都变成急功好利， 啊，社会，这现在已经是人人都具有这么一个观念，竞争。不竞争就没有办法生存了。竞争到最后是什么结果呢？整个世界同归于尽。啊，争到最后就打了。啊，核子大战怎么发生的？竞争最后的结果。啊，跟东方道义的思想不一样啊，道义思想彼此礼让啊。哪有竞争的呢？啊，中国几千年古圣先贤教人都是仁让礼让，啊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争这个字。啊，这一争还得了啊。啊，这个是东西方在教学基本上差别的地方。我们要认识清楚啊，仁义道德可以能够维系社会长治久安。啊，借功好利，那是昙花一现的，后面就没有了。啊，一定要认识清楚。所以此地这个十二句所讲的种种卧行，啊，在今天社会上一般人普遍都犯了。入轻为重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注解里头讲得好，书曰，书经上讲的罪以为轻，啊，一个人有过失犯罪了，我们应该怎么想法呢？不要去想，啊，他犯的这个罪太重了，大恶不赦，这个人心一点慈悲都没有啊！啊，我们常讲心狠手辣，啊，不是个仁慈的人。仁慈的人看到犯极重的过，也要想这个过失啊，不是很严重。啊，处处往轻的地方去想。一个仁慈的法官来断这个案子，处处总希望把他那个罪洗刷干净。而不是看到犯罪的人呢，小罪给他罪加重。啊，但是现在我们一般人对人对自己纵犯过失，自己可以原谅自己，别人小小的过失就要把他那个罪过要加重多少倍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？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啊，这个根源是在说舍弃了自己传统的文化教育，受到外国人的影响。啊，外国人，我早年初到美国，啊，那一边的同学告诉我，美国的政府、美国的海关，对于任何一个人，他都怀疑你是个犯罪的人，你是个行为不端的人，你要用种种方法证明你没有犯过罪，证明你自己是好人。 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你不是个好人啊，所以你要拿出种种证据啊，证明你是个好人，证明你没有犯过过失。这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，我们中国人看任何人都是好人，他看任何人都是坏人。所以人生在这个世界，生在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们想到这些地方，看到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不能不尊敬佛菩萨。佛菩萨在这个社会里面还一样现身，还一样啊，慈悲救护啊。诸佛菩萨纯善无恶，帮助大家，大家对佛菩萨还是恶意相向。毁谤、陷害、扰乱，层出不穷。佛菩萨要像我们这个态度，哎，算了，走吧，何必在这多住？可是佛菩萨不如是啊，怎么样的侮辱他，他承受啊。善心、善意、善行教化一切众生，还要受众生的侮辱。我们对佛菩萨不能不尊敬啊，不能不称赞。真的像佛经上讲的，他不是凡人啊，不与凡人一般之见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我们要效法的。无量寿经上讲得好，佛说这些众生先人无知啊，先人是他的上一代啊，他的父母、他的祖父母、他的长辈、他的老师，不涉道德啊，都被西方文明迷了。被功利主义迷了被功利的意识形态迷了心窍起心动念，自私自利，中国自古以来诸位翻翻中国的典籍，没有隐私权这三个字司马光告诉人，他一生事无不可告人也，坦白的、公开的，没有一桩事情不能告诉别人，正大光明啊！外国法律上有隐私权呐，这个是文化不同的地方，差异的地方一个人一生当中，事事都要瞒着别人。 都不能让别人知道，你说这种心情多苦闷，活得多可怜啊。不敢告诉别人，不能告诉别人的，当然不是好事。好事哪有不能让人知道的？总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要细细观察，要好好的学佛。昨天晚上，念佛堂的法师护法们，我同意给他们做个聚会，也顺便给他们谈谈，怎样去念佛。念佛也不能为自己，我们念佛堂的设施，领导大众在那边熏修，为一切苦难众生啊。念佛要有感应，感应是从真诚心来的，有口无心，哪来的感应？口念佛号，心里头要想佛。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即佛。亦是心里头想着，心里头常常有佛。念佛的功夫才得力了。所以念佛不能不听经，不能不明白道理，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舍弃，佛号念得再多也不能往生。昨天晚上我去看李会长，他告诉我，上个月底他带了个团到中国大陆去潮汕参访，这个团100多人都是念佛人，都是念佛念得不错的。结果在潮汕旅途当中，看到同修啊，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。他吃饭，圆桌嘛，有人就选座位。会长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坐那个位置？”哎，这个位置安全。什么安全呢？那边有人上菜、端菜、上汤，会不小心会把衣服染子搞脏了。这边不会呀。会长啊，你要坐这边来。会长说：“你决定不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从这些地方看呢，自私自利啊。”菩萨了，要把好地方让给别人呢，苦难自己来承担啊！这种人决定能往生，处处要占小便宜，这种人佛念得再多， 啊，李会长讲，肯定你不会往生。啊，我们常讲啊，起心动念为自己的人是凡夫啊，起心动念为别人的人，这个人是菩萨。迷雾就从这里看了啊，上 bus 头一个上，先去站好位置啊，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啊，都不知道照顾年岁大的人啊。你看李居士，他样样走在人后面，他不在人前面。啊，他所赢得的广大群众对他尊敬，处处为别人。啊，处处想到自己，站到有利的地位。啊，把别人挤下去，不错，你是可以能够得利于一时，你轮回的日子有的过，三途的日子有的过。啊，能在这一生当中处处让别人，处处走在别人后面，眼前看到好像是吃亏了，将来决定得生佛果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懂得这个事实啊，要能够原谅一切人的过失。啊，不要去责备别人呢。说个实在话，我们没有资格责备别人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本身有过失，本身没有过失才可以责备别人啊！啊，谁没有过失呢？佛没有过失。所以菩萨见人都谦虚啊，为什么呢？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，他还有惭愧心啊，如来果地才没有过失啊。可是诸佛如来这辈人都非常慈悲啊，我们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去学习。末后一句见杀加怒啊，这是人家犯罪了，判了死刑了。执行死刑的时候没有怜悯之心啊，反而是嗔恨之心。这个心不好啊！啊，古时候，执法的人员，啊，在执行、处决死囚，都流眼泪呀！啊，虽然他是罪有应得。但是总是不能忍心看到人家死啊。啊，那么尤其是无辜的冤枉的更是令人痛心，千方百计去救护他，怎么可以还加怒啊？还动嗔恨心啊？这种心，这是非常残酷啊！ 果报我们可想而知。所以对于遇难的人，应当要有怜悯心，应当要有同情心，要生救护心。这是人心的。贪嗔痴的心是三毒卧道之心的。菩萨的心仁慈到极处，佛心是真诚平等，我们要认识清楚，要知道如何去学习。这一段呢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下面一段呢，这是讲一般平民所造的恶了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